是我心中的 baby, my baby。 时常为你牵挂，你还记得吗？肩并肩的感觉你不会忘了吧？曾经放下了所有一起追过的梦啊，像只小小鸟，很快乐很快乐。 大大的世界和小小的我们，今夏过后还要和你一起看夕阳。你说相遇的缘分是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从此我的世界多了一个人。 I'm missing you and I need you。 我要飞得更远，需要你在我身边。 I'm missing you and I need you。想要追逐属于我自己的一切。 不经意间总是偷偷想起你模样，傻傻的等，傻傻的想，却又不敢讲。一段难忘的过往，重新开始的旅程。你说这是属于今夏的永恒。 I'm missing you and I need you。 我要飞得更远，需要你在我身边。 I'm missing you and I need you。 大声地说出来，想要追逐属于我自己的一切。更远，需要你在我身边。 I'm missing you and I need you。 大声地说出来，想要追逐属于我自己的一切。